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团契，有读书会。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让我们借着这个读书会的讨论，更加认识我们是每个人如何领受救恩，如何是透过你的圣灵，而有份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祝福，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那个圣灵论读书会，这是每个月第四个礼拜六晚上，主日学的内容。今天是第五章，我不知道我们新同学有没有这本书，不过没关系，你们应该有拿到教材。这本书是 Sinclair Ferguson 写的《圣灵论》，有中文的翻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有一个中文的翻译，我们可以用这个做教材。所以如果新的同学没有这本书，我建议你可以买一本，虽然它的翻译可以有许多改进空间，但是我们感谢神至少有中文的翻译。今天是第五章，是秩序的灵，或者 Spirit of Order。 秩序的灵特别是关乎上一章，我们是讲圣灵的赐下，特别是花了许多时间讨论五旬节的意义，这个指标性，这个救赎历史上这件事的意义。所以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用不同方式引进一个概念，叫做救赎历史，或者 Historia Salutis。 救赎历史不外乎就是整个历史，就是上帝如何拣选了一群人做他自己的子民。那么在人没有堕落之前是没有救赎可言的，但是自从人从创世纪第三章堕落之后，这个历史，一群人做上帝子民历史，就成为上帝如何救赎一群人做自己子民的这个历史。这个历史是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在时间和空间中在进行的。那么第四章讲到五旬节的降临，其实就是不外乎就是因为时间成熟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成就了那个救赎的工作，然后五旬节这个事件的发生，特别的意义就是，这是基督借着他的灵施展他事情啊、施展他救赎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救赎历史的概念，上帝具体是在历史时间空间之中进行他的救赎计划，特别关乎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和五旬节，也就是说用三一论的另外一个概念，特别关乎他的两个差遣，差遣他的子和差遣他的圣灵。那今天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救恩的次序，或者救赎次序。这个应该在各位在新福应该在其他的课程或者讨论中有提到 Ordo Salutis。 救恩的次序其实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上帝的救赎是在历史中进行，但是他如何将这个救赎施展在每一个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历史阶段的圣徒的身上，这个就是所谓的救恩次序。就是救恩是如何展现在你展现在我的身上，是不是有次序或者模式可言，这个是我们在第五章所要讨论的。而特别是这个次序，或者这个救恩施展在各个圣徒身上的模式，与圣灵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圣灵是如何将上帝的救赎，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施展在每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每一个圣徒，每一个信徒的身上。 OK， 在第五章，从这本书第82页开始，它有一个介绍的地方，就是讲到说这个圣灵就是恢复的灵，恢复的灵，我想这个概念应该是不会太奇怪。圣灵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就是恢复，你可以说恢复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 或者恢复亚当和夏娃原来在伊甸园与上帝所享有的那个连结与团契。就此来说，这个完全的恢复仍然是有未完成的成分。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完全的恢复是要等新天新地基督再来之后才有的，是我们所谓的圆满，在永恒之中与我们的上帝与我们的主享有团契与连结。因此圣灵在基督来之前的工作， Ferguson 讲到是次末世性的，或者好像中文翻译是先末世性 sub-eschatological， 是次末世性的，就是已经开始但是还未完成。 OK， 你可以从罗马书8章22到25节，还在叹息，还等待那最后身体的救赎。他这边也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优雅的形容，在五旬节之后，五旬节它在救赎历史中有特别的意义，就是用人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方式宣告现在进入一个新的世代，属灵的世代，末世好了，就是基督已经来了，基督还要再来这个世代。那圣灵的工作从五旬节开始就如涟漪，好像在池塘中的一滴水滴下去，那个涟漪从中间从然后在外向发展。我觉得你可以从地理的模式来理解这个涟漪从外发展，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或者从时间的方式，原来是2000年前那个开始，然后扩展开来。 OK， 所以他说圣灵的工作是有救赎性的，有群体性的，有宇宙性的，有末世性的。圣灵的工作也改变个人的生命，圣灵也在治理教会和整个世界，圣灵最终也将带来新的世纪或新的世代，就是将要引进那个新天新地。你可以参见82页到83页的那个经文，我们这边就不多讨论，除非等一下大家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秩序，不外乎就是当圣灵在时间历史中工作的时候，他是如何将一个人，每一个人本来都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但是领受圣灵蒙恩的人，得救的人，上帝所拣选的人，要得到永生的人，是如何从死在过犯中到与基督同享基督的荣耀。你要说这个步骤，这个过程，这个模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圣灵所运行的过程？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OK， 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有这本书，我知道也许有些它的翻译会有一点奇怪，我没有太仔细看。如果有问题，也许我可以帮你解决，或者试着解释这翻译上面。没有吗 ？OK 吗 ？OK， 救恩的次序，或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救赎的次序，就是 Ordo Salutis。基督是如何拯救 ？OK， 这个基督如何拯救？就我们刚刚来说，你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解释：基督如何在历史中成就了他的救赎。在救赎历史上的意义就是时候成熟了，他必须生在女人之下，生在律法之下，他必须道成肉身，必须完全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要复活。这是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用 Wordle， 用 Historia Salutis， 用救赎历史的这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则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个人的救恩秩序，或者 Water Salutis， 用这个层面来回答，就是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他是如何施展我这个需要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我是如何得到这个救恩，如何得救。所以我们今天 focus， 我们今天注焦的是在第二个问题， right？ OK， 好，那他这边有提到，在应该是在第83页有提到那中世纪的所谓的 classic theory， 典型的经典的就是关于的赎罪论，atonement， 我不太确定赎罪一定是最好的翻译，但是英文那个字是 atonement， 我会说赎罪在这里不是完全的恰当，因为安瑟伦的所谓的赎罪论其实你可以说是赎罪论，但是 OK， 我稍微解释一下好了。安瑟伦他我们只是很简单的解释一下，有许多人提出不同的见解，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到底怎么样救了我们，那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意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到底有什么意思。 OK， 所以安瑟伦 Anselm 提出一个大概就是也许你们都有听过也最有影响力的，他是在11、12世纪的中世纪的教父，他提出了一个叫做满足论，就是 satisfaction theory。 这个满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或者他的死满足了上帝尊荣 honor 荣耀之要求，也就是说人犯了罪抵触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章23节，每个人都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亏缺上帝的尊荣。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他不需要，他当然不需要死，但是他的死就好像是他做出他本分之内所多出来的，这个多出来的东西则补足了我们所亏欠的上帝的荣耀。简单的讲，满足了上帝的荣耀之后，你可以说打开了人得救的可能性。Anselm 本身并没有解释 OK， 就算是如此，那么个人是如何得救，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讲到在中世纪或者罗马天主教使用的这个圣礼的实质圣礼物质上面，你领圣礼就有份于这个救恩有关系。但是 Anselm 本身自己他只提出就是一个见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满足了人所亏缺上帝的荣耀或者尊严，因此打开了和好或者恢复的可能性，我们可能说。但是他这个理论本身并不认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代替我们犯罪所需要付上的公价或者惩罚之死。OK， 所以我会说这里的赎罪并不是最完全的精准，但是我们就暂且用这个，就是有不同的赎罪论，其中一个就是 Anselm 非常有影响力的满足论之后延伸出来的这个赎罪论，有许多是这个满足论的变化或者 variation。 那我们所任性的，我们认为圣经所教导的是，我这边顺便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的这个赎罪的，我们的赎罪论，如果有个技术名词，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说第一个 T， 第一个字是 T， 替代性的救赎或 penal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惩罚性替代惩罚，替我们承担惩罚性的救赎。我们认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时的确满足了上帝的要求，但是满足了什么要求？是替代我们亏缺了，我们亏缺了上帝荣耀，不只是好像没有他失去了他的尊荣，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就好像是，所以圣经中时常有那个欠债的那个 metaphor 来形容人得罪上帝，我们都是欠上帝的债，而这个这就是罪的公债，公价是死，所以基督的死是为我们死，是因为我们罪所付上代价。OK， 我们今天不会直接讨论这个，但是你可以大约也可以听得出来，这个跟满足论是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有在很重要的地方，也有跟它很就是你可以说是更深的发展好了，更符合圣经的发展。但他这边提到亚伯拉德 Abelard， 他没有直接提到，他是另外一个针对 Anselm 所提出来的另外一个赎罪论，就是道德影响论。基本上也许你都听过这样子的说法，这个道德影响论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工作无非就是为了要向我们展现上帝之爱，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他为我们，甚至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好叫我们悔改，好叫我们认知这是多么的伟大，我们是多么的悖逆上帝，所以要得救的人就只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就是认知哇，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我都没有做到。Okay. 所以它是一个最高的道德的道德的典范来影响我们，有点好像是使用罗马书二章 第四节，上帝的宽容是为了要引导我们悔改，而那个上帝的宽容最高的表现，他的爱的最高表现是在十字架上。OK， 这个你听得出来，就我们来说也是有问题 ，right？ 这并没有针对罪的问题，也没有针对说我们犯了罪是有一个很具体的犯罪对象是上帝，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上帝。其实，上帝论本身也跟我们的上帝论是很不一样，就是上帝他是可以，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可以不公义却蛮有怜悯的上帝。但你不能说他是同时既公义又怜悯的上帝，或既公义又恩慈的上帝，因为要称一个罪人无罪，你不太可能会说他是一个公义者。Okay, anyway，OK， 所以接下来，那么中世纪在 Anselm 的影响之下，我想就会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尊严的需求，因为人犯罪而亏缺了上帝的尊严或上帝的荣耀，那么犯罪的罪人现在已经满足，那我们要如何有份于这个恩典？简单的来说，中世纪的教导就是借着教会的圣礼，你领受这个圣礼，罗马天主要有七种圣礼，实际领受这个圣礼，圣礼本身就有其果效，你按照教会的规范领受这圣礼，在人的心中，在人的生命中，或者这个人的身上好了，它就会产生一个称义的过程，过程这字很重要，所以会有一个预备性的恩典 Prevenient Grace， 这个恩典它是上帝在人的心中工作，叫人预工，好像好似预工人的心，叫人能够领受恩典。但是最终人是不是领受这个恩典，我是不是去领取在教会之中借着这一切的圣礼，不管是洗礼，不管是忏悔，不管是洗脚，不管是圣餐，是不是借着这个我可以有份于这恩典，则最后的中间那个转折点是取决于什么呢？你们觉得？ 圣灵的工作。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我们的论点，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罗马天主教或中世纪教会的，或者其实也是许多许多弟兄姐妹，我觉得其实一般啦，亚米念神学里面 上帝是有恩典，就算你还没有得救之前，上帝也会赐恩典给你，甚至会在你的心中工作，叫你能够领受这个恩典。但是那个最终还是决定于你的自由意志，你的 will， 你的意志是不是要领受这个恩典。 OK， 所以仍然是我们以我们的观点来说，仍然这是一个神人合作的救恩。你甚至可以说是 99.9% 是上帝的工作，你如果要谦卑的话。但是仍然有最终那个一个，最终的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要决定。 OK， 而人在成义的过程是被塑造成为一个义人。 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如果说圣礼，不管你这个圣礼是圣餐还是忏悔还是其他的罗马天主教的任何的圣礼，你只要实际领受这个圣礼，你就领受这个恩典。也就是说圣礼本身，我们就用圣餐的例子来讲好了，不管是那葡萄酒还是那饼，本身只要你领了就有其功效，因为那功效就在其圣礼之中。听懂我的意思？这跟我们的圣礼论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圣礼论是你可以领那个餐，你可以领那个饼，喝那杯酒，可是若没有信心，若没有圣灵，那对你是没有功效的，甚至是对你是有害的。所以人在称义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领这个救恩，借着圣礼所领取的恩典，你渐渐的塑造，被塑造成为一个义人，也就实质上你就越来越成为义人，越来越变成一个义人。所以这个称义不是一次的一次性的概念，是一个过程，越来越成为一个义人。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既然它是一个过程，人只要活在地上就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称义。我们说完全的称义，就是我们不是说你从来不犯罪，我们说完全的称义，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 OK， 那我先问大家好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不是完全的称义？就我们的理解，现在我讲的，大家可以回答。 身份上的称义而已。 我不会说而已，因为身份上称义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解释吗？有谁可以帮我们补充？ 我们领受耶稣基督他完美的顺服，我们领受他为我们赚取的救恩。 Yes， 我们说，我们会说，如果你是因信称义的，你就是完全的称义，你没有是 99% 称义，或者 70% 称义，你还有 30% 还要不断的在称义。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称义就是，其实不外乎就是在上帝眼前，你虽然本来是一个罪人，但是因着什么缘故，我们会说因着耶稣基督顺服，或者他积极和被动的顺服，你要讲神学，因为他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工作，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好像是披上那圣洁的袍子， right？ 就像那个在那个约书亚祭司披上圣洁的袍子，在上帝的眼前，我们就像他的儿子一样，全然毫无玷污，我们的罪已经被他洗净，因为我们是披戴基督的。所以诚意就我们来说没有百分之多少的诚意，你要不然就是百分之百诚意，要不然就是百分之百的没有诚意。 OK，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是不断的塑造成为一个义人的话，那你也可以想象，你看着自己，我还是会犯罪，我还是也许我领的恩典还不够多，或者我上个月没有去忏悔，或者我洗脚洗的不够多，不管是怎么样，你总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称义，你总是有一些缺陷，因此人在世界上也从来就没有得救的确据。你从来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在上帝面前，在他面前是可以站立得住的，还是说你还是是一个罪人，因为你犯一个罪就是犯了全律法，你永远没有办法站在他面前。所以在这样子的称义论之下， 如果你是实质的不断的被更改，渐渐的变成义人，那么你第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你不会完全称义，你也没有得救的确据。甚至罗马天主教正式的立场说人可以有得救的确据是可咒诅的。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因为如果你有得救的确据的话，你何必还要继续再去领，不断的领圣餐或者使用那些圣礼。好，关于这个我们走得很快，大家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想法？我们在这里当然也可以停下来，因为我们今天是圣灵论这本书。在这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如果那个圣礼不管是什么，那个圣礼有七种，或者你要说有圣礼本身就有其功效，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圣灵在做什么？听懂我意思，或者说你会把圣灵的工作大大的 truncate， 把它缩减的很小。也许你会说圣灵会在人的心中工作，但是最终就连在那里，人还是要最终自己做决定。那之后人要领这个恩典的话，至少有一部分是人不断的要自己做决定，我要来领受这个恩典，来领这个饼或者忏悔或者其他的圣礼。或者说你可以说这种恩典是一种非常非常 physical 非常物质性的恩典，都是你可以看得见摸得到行得出来的，去这样子是一种物体上面的恩典，你必须决定自己决定要去领取这个恩典。OK， 关于这个，这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思想圣灵在其中他扮演什么角色，在这样子的称义论下。第二个，这样子的称义论和我们或者你自己所领受的称义论有没有什么不同？OK， 请说。 请问我们需要去知道那七个圣礼详细的内容吗？ 我都记不起来，不过你可以应该去查，可以查得到。就是你去打天主教的七个圣礼，正式的七个圣礼。OK。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关于这个？OK， 好，那我们就看到了宗教改革，16世纪初，马丁路德他读到罗马书1:16-17，给他一个，他忽然好像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马丁路德也是，他是一个我居然忘记他是哪一个 order 的 monk， 修道士。可是他自己不论再怎么悔改，不论再怎么忏悔，他认为他就是总是活在恐惧之中，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上天堂。一直到读到罗马书1:16-17，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叫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至于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不管怎么样，他解释的这个是不是非常正确，就是光这段经文，但是他神借着这段经文光照马丁路德，就让他看出来救恩全然是上帝的大能，不是神人合作，不是人的工作，全然是上帝的大能，是借着信叫人称义，不是借着工作，不是借着领多少圣礼使人成为义，是称人为义。也就是说这个义本来不是在人里面的，也不是后来 在人圣灵或者借着领受的恩典叫人慢慢变成义人，而是这个义本来就不是在人里面，而是 extra news 在人之外，外来的义归算在人身上。我觉得应该是在罗马书三章那边，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那边写的更清楚。但是不论如何，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义不是我们内在本来就有的义，甚至不是我们内在后来借着领受恩典所产生的义，义本来不是我们的，却归算给我们，借着信心将耶稣基督在我们之外的义归算给我们。就此来说，那真的是我们的义，但是原来那不是我们的义，是归算给我们的义。 OK， 而他之后的加尔文，所谓的圣灵神学家，现在人听到改革之后，很少人会以为说我们跟圣灵有什么关系，或者一般坊间的弟兄姐妹的认知。那加尔文是所谓的 The Theologian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神学家。加尔文提出一个见解，非常重要的见解：圣礼不是没有效用，但是圣礼的效用是臣服，好像是这本书的翻译，这必然是在圣道与圣灵之下。若没有圣道和圣灵，圣礼本身你光行那个仪式领那个饼是没有效用的。Okay. 也就是说，在宗教改革之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后，他们认知这个恩典并不是借着圣礼本身所导致的或者引来的。圣礼本身你可以受洗，你可以领圣餐，但这并不表示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但圣礼是蒙恩或者领受恩典的记号与印证。说到有记号与印证，必然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外在的记号，就有其内在的什么？你说实体也可以，或者一个属灵事实 spiritual reality， 这个外在的记号若它有其效用的话，必然它是印证与记号，记号与印证，那真正的属灵事实或者实体。那属灵事实不外乎就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信心叫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义，称我们为义，不是将我们变成一个义人，这很重要。OK， 让我再问大家，称义的基督徒是不是义人？ 是义人，有这个身份，所以要表现出来， 是义人 ，right？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时常用另外一个方法问你是不是圣洁的，同样的意思，你是，这是一个身份上的。哥林多人是圣徒，你也是圣徒， OK， 你已经成为圣洁了，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这是不是代表你不会犯罪，或者你完全没有罪？ No， 但是这代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凭着信心，你的身份已经有一个非，就是已经一个从原来死在过犯和罪恶中叫你活了过来，本来是不圣洁的，现在成为圣洁上帝光明的子民。OK， 就这来说，你是义人，你可以说你是圣人嘛，你是圣徒。OK， anyway， 但是这不表示。这并不表示你是逐渐的在称义，而是说你既然是义人，就应该活出那公义的样式。虽然你在地上你不会百分之百的公义或百分之百的圣洁，但是你在地位上，上帝看你，因为是在他儿子里面看你，所以他看到你是与他儿子联合的人，等一下我会讲到，因此他是称你为义。 那既然如此，你既然是称义的，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已经有点讲的过多，已经讲到后面，我会就先讲这个很重要的概念。你既然是称义的，你也不能说称义只不过是一个名分上或者地位上的一个虚妄的头衔，因为你所领受的恩典不只有称义的恩典，上帝不只称你为义，上帝也要叫你成圣、right? 成圣就是我们会说是过程，但是称义是一次性的，这是上帝的工作，一个宣告，或者神学上的用词是一个法律上的地位，一个 forensic declaration， 法律上的宣判。法律上来说，你本来是罪人，活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但是因着信，圣灵的工作，上帝现在宣判你成为义人，称你为义，你不再活在上帝愤怒之下，而是活在上帝的 grace， 上帝的恩典之下等等。 OK， 好，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OK 吗？伟伟、玉萍，你们那边还 OK 吗？有问题真的可以问。OK， OK， So 如果圣灵不使我们不导致，不是那个 causal，不是恩典的那个 cause。而是恩典的记号与印证。那么什么是恩典的 cause？ 什么让我们得到那个恩典的源头是什么？ Okay. 或者换另外一种方法问，圣灵是如何将耶稣基督为我们赚取的恩典或者祝福或者益处？在这里如果你看到祝福或者益处或者恩典，你都可以把它视为是同一个字， blessing， grace、等等，施展在人的身上，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领受呢？恩典，恩典是从哪里来？或者什么是圣灵工作的模式？或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底这个救恩是如何，用什么模式，用什么次序施展在人身上？或者，人受到呼召，人的重生，人的称义、成圣，最终得荣耀，这期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模式或者次序？ Okay. So Ferguson 在这边用了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这个跟圣灵有分不开的关系。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到九节，保罗在那里跟加拉太教会可能经历的一个危机，就是有犹太人或者割礼派的人来说，你们信了耶稣很好，但是那还不够，你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你要受割礼行圣礼，然后吃这个或不吃那个，好像你领受更大的祝福或更大的恩典，好像你蒙更多的恩，甚至会说你才有确据吗？你才确定你才是真正是上帝的子民。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到九节，如果你仔细看，你们是受了圣灵吗？还是你们是得救？其实是一个 equivalent 在这里。对保罗来说，我们今天就不仔细看这段经文，但是你可以回去看。如果你去读那段经文，领受圣灵和得救或领受这个救恩，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画上等号。你如果把它换来这两个概念，在经文中换的话，意思读起来是一样的。譬如说第二节，我问你们这一件事，原来的经文是你们是受了圣灵还是因为行律法？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对不起，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所以如果我们把受了圣灵说你们蒙了恩，你们得救，你们得救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就是这个例子，他只是用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可以讲救恩论就是圣灵论。 为什么我们读圣灵论，为什么研究，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成了如何成了一个蒙恩的人。Okay. 领受圣灵就是得救，并不是某一些得救的人然后再领受圣灵，那些是高层的基督徒或进阶的基督徒或进阶的圣徒。OK， 好，我们看一下，如果这边没有的话，在86页，标题小标题是哪种次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到底是怎么样，圣灵到底是如何施展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获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讲到 Word of Salutis， 将我们讲到救赎或救恩次序，我们这不是讲时间的次序，而是讲逻辑上面的次序。他这边有提到一个著作，就是 William Perkins 的 A Golden Chain，金链，这边我是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是它基本上是使用罗马书八章28-30节这里，你在 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的救恩好像是有某一种次序，这个次序他会说。你领受了其中，如果你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或他预知的人，或他预先所拣选的人好了，那么在时空之中，你领受这个救恩，就一定会领受这一切的救恩，不是只领受某一个救恩，不是说你预先被他知道，但是你有可能不领受儿子的名分，也有可能你领受儿子的名分却没有诚意，或者你领受儿子的名分也称义，却没有得到最终的荣耀。No， 这个 Golden Chain 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救恩在永恒之中所立定的救恩，在时空之中施展在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救赎次序运作在人身上的时候，中间每一个环节是不可裂开的，那个金的链子环环相扣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跟得救的确据有什么关系 ？Right？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蒙恩得救的人，你到最后必然是蒙恩得救到底，最终得荣耀的人。因为每一个救恩的环扣，每一个环节或者次序，它是不可能断裂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在永恒中预定的，所以。Ferguson 没有讲很多，他在87页有提到一句话，说这个观点就是讲这个 Word of Salutis 这个环环相扣的这个概念，救恩次序这个概念，在教牧方面是有非常卓越之处，非常有用的。对一个人总是活在恐惧和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之中，你有的时候就问他，你是否信耶稣基督，你是否认他为你生命的救主和主，他是否主宰你的生命，你是否依靠他的圣灵致死罪，虽然你还是会犯罪等等等等，你是否有走在成圣道路上，如果他能回答有，一个牧师就是说 OK， 你为什么要担心你将来不会走到天堂，你如果是这样，你以为你到最后会走到哪里呢？你听得出来这在教牧上面是一个罗马书八章这段经文是很安慰圣徒的，教牧上面也是非常有，如果你认得出来这中间环环相扣的这个关系的话，对一个人得救有得救的确据，对一个人有勇气活在世界上，面对一切，虽然面对一切的苦难或者困难或者软弱，是有极大用处，有极大帮助的。有人会说 OK， 我先在这边再提到一下， Ferguson 在这边也提到这个书，我没有读过 Golden Chain， 但是很多人提到救恩次序的时候的确有这个倾向，就是将这个救恩的次序或圣灵在每个人每个圣徒得救的人身上工作的模式与这个救恩的源头把它割离了， 与基督隔离了。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救恩次序或者精炼误用的不好的结果。那看来也是有神学家对这个发出批评，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 Ferguson 观点，那个是有点错误的批评，过分的批评。因为 William Perkins， 不管是 Perkins 还是更早他之前的在日内瓦的 Beza， 他们提出这种预定论的概念，或者这种环环相扣的救恩秩序环环相扣的概念，都是不断的，他们是非常 Christological， 非常以基督为中心。但是后面使用这些概念的人，或者论说这个救恩秩序人，不见得像他们那样子以基督为中心。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后果，当你在讨论这些救恩秩序的时候，特别是它是有，它是特别是关乎逻辑上面的秩序，人是不是要先重生才能够信，这就是一个逻辑上面的问题，还是要先信才重生， OK， 我只是举出一个例子。当你可是当你把这一切恩典，不管是信心，不管是重生，不管是儿女的名分，都已经很抽象的，没有具体的与基督联合，没有以基督为中心，你到最后会落入一种好像这些每一个步骤本身就会 cause 下一个步骤，就会不免的 causal 变成一种因果关系。 so 你有第一步的话就会 cause， 就会因果第二步，就会因果第三步，因果第四步，好像变成一种 mechanism， 变成一种机械性的这个连续动作。这个是，或者你把它应用在预定论上面，就变成一种determinism， 那个叫宿命论 ，right？ 你实际上已经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圣灵的如何运行在人身上，把它 delink， 把它脱轨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在讨论这个救恩次序上面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基督，特别是耶稣基督的灵，如何在这个次序中运作，如何在个人每个人得救的模式上面运作。 So 当我们讨论稍微讨论一下，就是那个救赎次序的时候，其中一个最容易发出的问题，就是到底是重生先于称义，还是称义先于重生，或者信心先于重生。我问大家，我们的看法是什么？你看西敏信仰告白的次序好了，要你是先重生才因信称义呢？我们现在不是讲时间上，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我们现在是有点抽象的讨论一个逻辑上面的问题。我们不是在讲说圣灵有的时候圣灵运行在人的身上，你没有办法就时间上面分出先后次序，懂我意思 ？OK，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逻辑，就逻辑上面，你们觉得就我们的理解，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任性西敏信仰准则。是因信称义先还是重生先？ 因信称义先。 因信称义先是不是？你要先信，然后才会有重生嘛，对不对？同意这个的请举手，我只是想看一下。哇，我太太OK，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本来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了过来，死人能够信吗？ 不能，但是这个信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才能信。 是，那是死人性还是活人性？ Anyway， 我们的认知是改革中的认知，是上帝必须要先要叫圣灵必须要叫你活过来，圣灵必须要赐给你信心，叫你能信。我们现在讲的是逻辑上面，不是时间上先后，就是死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信，死人根本就什么事都不能做，连信心都没有。我们在改革中里面，正统改革中里面，那个信心我们可以分很多层面。大家还记得说你有一个 habitus 信心的习性，好了，就是说那个信心让你可以信，可是那个真正的信心要行出来的那个仍然是你的 act of faith 和 habit of faith。 这是改革中的先贤们他们讲到人的信心上面会有一些更细腻的分析。我今天提到这个就是说，你信心不只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上帝赐给你，你也需要 exercise， 你也需要信，就是说你自己也要信。 我今天只是讲到这个而已。如果你要信的话，死人是根本就没有那个机制，没有那个 faculty 可以信，你是完全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你是完全敌对上帝的。所以必须有圣灵先要叫你重生，人若不重生怎么能进上帝的国。这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最基本的问题。那谁会说人要先信才能够重生？这就其实就我们来讲，虽然我们这样讲好像是有点 flippant， 有点耍嘴皮子，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哦，如果你要说人要先信才能够重生，就好像说死人要能够信，然后他能够叫自己活过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我们刚才做的一个小的调查，我想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平常会有的概念。我一定是先因信，我自己信了，然后我才重生。这个次序我们现在就是讲，我举出一个例子，这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讨论这个救赎次序。圣灵到底是在逻辑上面是什么样的救赎次序，什么样的模式将上帝的救恩，将他儿子为我们所成就救恩施展在我们身上。亚米念的弟兄姐妹会说一定是信心先，这也关乎就是关于自由意志有关系。他们会认为说人是腐败的，但是不是全然的腐败，仍然有那最后一点的一个自由的意志，他可以选善也可以选恶，可以选信也可以选不信。这个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有关系。我们会说是 死人若没有新的生命，若没有重生，什么事都做不了，连信也没有办法信。 So anyway, you guys are 你们是新福的会员，而新福是改革中的。如果你们说你们是改革中的基督徒，下次有人问你说，你当然会说我们是要先活了过来我们才能够信，就救赎历史救赎次序上面。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从，你可以看那个新民信仰告白的那个 chapter 的那个次序，有效的呼召是在 justification 信心之前。 anyway 我们是听到他的声音活了过来，能够信，称我们为义，领取儿女的名分等等。 anyway 好，你可以看出来就我们刚刚这一点的讨论，如果说我们就是我们刚刚是为了就是很针对性，为了这很 narrow 在讨论这一点。但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认为说救恩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逻辑上面的步骤，我只要厘清了我就懂我的救恩，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你很容易理解为每一步和下一步之间都有一个很理所当然或机械性的因果关系，而忽略了或者将基督的工作或基督全部把它分开来。好像我只要确认我其中有一步，我就应该会有下一步，再下一步，再下一步。这个就是如果你只讨论一种不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次序讨论的危险，这就是 Ferguson 在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边也就是讲说他有一种主观性的因果关系， 他说如果中世纪的救赎论或者成义论是由圣礼，是打着圣礼打转，就是圣礼是那个因，然后如果你领了圣礼就有那个称义或者得救的果效。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后，然后有这个宗教改革的救恩次序，这种救恩次序如果你没有像 Perkins 或者 Beza 他们都是非常以基督为中心，但是如果你把它抽象化逻辑化的讨论到没有以基督中心，你就容易被一种主观性的因果关系所取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好像是88页那边讲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如果你觉得你得救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我先要重生，然后我先要听到有效的呼召，然后我是听到有效呼召我要回应，我就信，我信就被称义，称义之后我就有成圣的过程，到最后我就会得荣耀。这样子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这也是许多基督徒，我们现在是用一种比较技术性的用词架构来讨论这个一个属灵上非常切身非常实际的问题。你到最后必然会有Ferguson 所讲的主观性的因果关系，就是我不断的检视自己，我不断的检视自己，哦，我到底有没有信，我到底有没有称义，我那我成圣的过程呢是怎么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而取代了，这边讲到 Ferguson 在88而取代了以基督为中心，不外乎就是另外一种方式，你不断的仰望自己，不断的仰望这个救恩的果效，但是却没有仰望那果效所发出的那个根源或者那棵树或者那个源头。哇，我们今天已经讲一个小时了，我们也可以就今天就讨论到差不多88页，与基督联合可以下次再讨论，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一个小时。可是下，所以第五章也许就要分成三次讨论，我觉得也 OK。我们今天就讨论到差不多这样子，所以他说这种因果关系会导致一种不健康的主观关系，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断的检视这些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在我的生命中是不是有实践。所以 他在这个这段最后说，这个 Word of Salutis， 如果我们要讲，我们要用这个概念，它是并非没有好处的，也没有并非没有工作，并非也只不过是一种全然的那种经验主义的逻辑上的讨论，并不是如此，是有其帮助的，也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还是要讲圣灵，基督的灵，基督的工作，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最终帮助我们理解圣灵如何施展耶稣基督救赎在每个人身上最终极的模式，有一个更好的模式，有一个更终极的 更基本的模式来讨论我们如何有份于基督的福分或有份于基督，这不外乎就是与基督联合，或者今天结尾就是救赎次序，你必须要在与基督联合的概念之下去讨论去思想，这个就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如果你 delink 把它抽象出来，把它抽出来变成一种纯粹逻辑上因果的讨论，那个就不符合圣经，也说实在对圣徒的属灵 生命也没有益处。 OK，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从89页与基督联合开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所以我发现心腹还是有蛮多亚米念的，包括我，包括我妻子。Sorry， 我只是开玩笑了。都 OK 了，你们都不是异端，你们都可以上天堂。有没有什么？宜兴还 OK 吗？仁光 OK 吗？凤娟，下与基督联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 下次会有更多时间讨论。这就是关乎我们的身份，我们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吴牧师，你们，你那边呢？ 今天以上所说的是说，我们做不回到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会有那种过度的自责或者是永无止境的检视。 也避免那种不健康的过分的主观主义，也就是说当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我们原来是就像保罗说罪人中的罪魁，但是居然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自然会检视我们自己是如何蒙恩得救，圣灵的工作如何施展在我们身上，运行在我们身上，这都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也是值得，因为我们如果不思想，我们就无法对其发出颂赞。但是要避免的就是当我们在思想这个的时候，你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之后加尔文，我们会看到加尔文的名言，这一切的福分若在基督以外，我们就与其毫无无份任何东西，但若我们是与他联合或在基督里，在他里面，我们就领取这一切属灵的福分，或者是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切属灵的福分都是在他儿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如果不是在他儿子里，如果不是与他联合，我们主自己的话语是毫无作用的，就那个脱离了葡萄树的枝子，在他以外。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因此我们有这一切属灵的福分，你必须这样去思想。所以你到最后，当你在思想你自己成圣的过程，好了，举一个例子，或者你自己思想我们是何等人，我居然有上帝儿女的名分，你总是会不想，这都是因为我有他，我属于他，他属于我，我属于他，我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此我有这一切的福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将你的视野从自己检视不断自己的作为，自己的有或没有，自己的行为，不断的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属灵模式，健康的属灵模式，总是目光是向外，不是向着自己。但是现在教会里面，像基督徒太多的教导，最终如果你要归纳成一个，就是不断的以自己为中心，不断的朝自己，不断的鼓励检视自己，检视自己。我们不是说不检视自己，但是最终你检视自己，因为你所有的福分都是来自你自己以外。OK，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请宜兴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了。 亲爱的主，我们的所有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真是透过今天的教导再次的看清楚， 就所有一切本与我无分，因为我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而全然是白白的恩典。我领受，我们领受了这么多丰富的恩典，因此我们要来认识这样的恩典是如何的作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有路程要走，我们的耳朵跟眼睛才刚被开启，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一步一步走这条路的时候，就把眼光更加的定睛在你的身上，把你看得更清楚，把我们就有力量把自己看得更合乎中道，以至于知道如何在地上活出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准备好到教会聚集，一起预尝天上的荣美。就求你给我们一颗感恩，一颗喜乐的心，来预备明天的敬拜。孩子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